自己感情的际遇跟故事都写给了杨千嬅。这些经历总结提炼成智慧之后呢，由王菲来唱，其中的道理让陈奕迅来解释，最后无法诠释的凄美都写给了黄耀明。接下来我们送上林夕的经典之一，来自于王菲的《开道荼蘼》。